第64首俄罗斯，俄罗斯。 每日我已经是俄罗斯，对着风声一路一直人生。每日我已经都感谢主，对着平安的生命日子。嘿哟嘿，俄罗斯的主，今仔有飞机的拢俄罗斯。嘿哟嘿，感谢人的主，万民用主敬拜。每日欢喜的是俄罗斯，为着丰盛喜乐的人生。每日欢喜的都感谢主，为着平安的生意日子。嘿哟嘿，俄罗斯人的主，今仔有飞机的拢俄罗斯。嘿哟嘿，感谢人的主，万民用主敬拜。嘿哟嘿，俄罗斯人的主，今仔有